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秦公子感觉背后木门一耸，惊觉那东西和自己只得一门之隔，忙不迭踱步逃开了。秦公子道，那邪物的影子被月光一射就映在纸窗上，他进不来，前后左右的绕着厅堂转，这院子里的脚印全都是他留下的。二位公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们的话，但你们分明说过这东西跳不进来的。魏无羡踩了踩门槛道，秦公子，一般而言，僵化的死尸的确是跳不进来的，死人筋血不活，自然也不能驱逐弯膝。这话你大可以拿去问任何地方助阵的仙门世家，对方都会这么告诉你的。秦公子打开双手，似要给他展示满院的鲜红脚印，那这该作何解释？魏无羡道，只能解释为进了你家大门的这个东西不太一般。秦公子，你不妨想想，昨晚你偷瞧那凶尸，可有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？秦公子脸色难看的想了一阵才道，说起来，那东西跳起来时的姿势有些怪异。魏无羡问，怎么个怪异法？秦公子道，似乎是……一旁蓝忘机已在庭院中走过一圈，回到魏无羡身边，淡声道，一拐一瘸。秦公子立即道，不错。旋即一道，这位公子是如何得知的？蓝思追心中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但因他从来的认知都是韩光君无所不知，只是好奇并无疑惑，静待解答。蓝忘机道，地上足印。魏无羡俯下身，蓝思追也随之一起蹲下，认真查看那些足印。魏无羡看了两眼便抬头对蓝忘机道，独腿尸。蓝忘机点头。魏无羡站起身来道，难怪能跳过来了，这些脚印全都是一个深一个浅，这只走尸有一条腿是断的。他想了想又道，你觉得是生前断的还是死后断的？蓝忘机道，生前。魏无羡道，嗯，死后的话身上断了什么东西都不影响。他们这便毫无障碍地交流起来，蓝思追却跟不上了，不得不叫停，忙道，等等，韩光君，魏前辈，我整理一下，你们是在说这具凶尸他断了一条腿，一拐一瘸，而正因为如此，他反而比两条腿的健全凶尸更容易跳过这道高门槛吗？秦公子明显也在想这个问题，问道，我没听错吧？蓝忘机道，没听错。秦公子一脸荒谬，你们这岂不是等于在说一条腿的人跑得比两条腿的快？那边两人正凝神讨论，魏无羡抽了个空对他笑道，你想差了，不过如果我这么说也许你就懂了，有些人瞎了一只眼睛，于是便加倍爱护仅剩的一只，所以他虽然瞎了一只眼，但目力却未必比有两只眼睛的人差，甚至有可能更好。同理，若是一个人断了左手，只能勤用右手，那么长此以往，他的右手也许将变得力大无穷，一只手就能抵平常人两倍的力气。蓝思追果然懂了，而这具凶尸他因为生前断了一条腿，死后常年单腿独跳，于是弹跳力反倒比两条腿的行尸要强。魏无羡欣然道，正是如此。蓝思追颇觉有趣，暗暗记下。秦公子烦躁道，怪我昨日与那人吵架，处理家事耗到太晚，没来得及重修大门，我现在就去加固，非叫这门固成铁桶不可。然而蓝忘机却摇了摇头道，无用，先例不可开。秦公子整个人一惊， 感觉不是什么好话，问道：“这先例不可开是什么意思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他说的是我们的一句行话，是指对邪祟有些防御手段只能用一次，第二次就不管用了。若是昨天你抢着重修了，自是还可以撑一段时日，但只要给他进了一次大门，他今后就都能畅通无阻了。”秦公子又惊又悔，那我该如何是好？蓝忘机道：“坐着就好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必慌张，进得了大门，迈不过二门。你这宅邸好比一座城池，眼下只是被攻破了第一道门，其后还有两道。”“ 还有两道？哪两道？” 蓝忘机道：“聚客之门，隐私之门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家大堂，你家卧房。”说话间，一行人早已过了庭院，迈进大堂落座，竟是半天也无人上茶，家仆都不知跑哪里去了。秦公子厉声唤人，才有人上来，他又一脚把人踢走。出了气后，秦公子面色稍霁，又不甘心：“ 不能给我些符咒镇了他？”“ 二位公子请放心，酬劳当真不是问题。”他却不知，这几人出门夜猎，原也不把任何酬劳放在眼里。魏无羡道：“那要看你想怎么镇压。”“ 怎么说？” 魏无羡就开始了。他道：“镇压嘛，是治标不治本。你若只是想让邪祟进不得门，那还好说，半月换一道符篆。不过他还是能来你家拍门爆花，我估计到时候你家大门换得比符篆会更勤快。你若是想让邪祟避退三舍，那就得七天换一次，此等符篆还绘制复杂，造价昂贵，而且镇压的时日越久，他的怨气也越大。”蓝忘机就静静坐着听魏无羡胡说八道，一语不发。镇压终非良策不假，可镇压符和斥退符的制作和使用也没有魏无羡说的这般费力又繁琐。但论及此道，没人能比魏无羡这张嘴更会上天入地，连功课优秀的蓝思追在一旁都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几乎就要信了。秦公子听魏无羡说得十分麻烦，仿佛如果选择镇压就后患无穷，忍不住心里犯嘀咕，不断看坐在一旁低头喝茶的蓝忘机。但因蓝忘机脸上始终没有他在危言耸听的神色，不由他不信，只得道：“ 就没有能一劳永逸的法子？” 魏无羡话锋一转道：“能不能，这要看你啊，秦公子。” 秦公子道：“怎么就看我了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我可以专门给你做一张符，但这要看你肯不肯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”“ 什么问题？”“ 这凶尸生前你认识吗？”沉默半晌，终于秦公子道：“ 认识。” 闻言，望羡二人交换一道目光，蓝思追精神一振。魏无羡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思忖片刻，秦公子缓缓道：“ 其详也没有多详，我对此人也不甚了解。我少年时长在元省山村祖母家，此人便是我祖母家中的一名家仆，因年龄与我相近，小时候和我一同玩耍长大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这叫发小，又怎么会不甚了解？”“ 因为渐渐年岁长了，便疏远了。 你且想想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得罪过这名家仆？”“ 事儿倒有一桩，但不知得罪的有多重。” 蓝忘机道：“讲。”秦公子道：“ 这名家仆常年服侍我祖母，伴他身侧，因为手脚利索，年龄又与孙儿相近，我祖母颇喜欢他，常常夸他聪明。他也因此生出了几分傲气，总跟在我们族中的子弟身后，不懂主仆之别。后来我祖母还让他和我们一起听学。有一日先生留了课业，很是难解，讨论间有人得出了一种答案，一干同学正交口称赞，那家仆却忽然说错了。 那时这家仆才不过去听了一两个月，但我们一族子弟却早已上了两三年的学，孰错孰对自不必论。当下便有人反驳，他却十分倔强，一个劲儿地说先前那人的解答错了，要给我们看他的解法，终于闹得整个课室里的人都烦了，便一起把他轰了出去。听到此处，蓝思追忍不住道，秦公子，便是他烦着你们了，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，何必撵人？魏无羡道，秦公子，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你们一群族中子弟惹着了他，你在其中有什么特殊位置吗？不然他肯定不止只找你一个，应该把这群人全找一轮。秦公子道，当时是我第一个让他出去的，原也只是说说，谁知大家早都对他不高兴了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而这人竟是脾气很大，回去后跟我祖母说不去了，便再也没去了。魏无羡道，我再问两个问题，秦公子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秦公子道，问。第一个问题，魏无羡目光极亮，说道，你前面说有人得出了第一种答案，这个有人是不是你？顿了顿，秦公子道，这很重要吗？魏无羡道，那么第二个问题，那课业的解法究竟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？秦公子脸色不善，一阵衣袖淡淡的道，陈年旧事距今已有数年，恕我不能渐渐记忆犹新，不过平心而论，谁年少意气用事的时候没做过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遇到过一些莫名其妙的人，请不要纠结于此，我现在只想尽快彻底解决这件事情。魏无羡笑眯眯的道，好的，我懂我懂。蓝忘机道，此人何时逝世？秦公子道，约有两年了吧。魏无羡道，两年还好，不算陈尸，但也不算新鲜。怎么死的？自杀吗？不是，听说是半夜喝酒乱跑，没留神脚下摔死的。不是自杀，那情况还稍微好点。秦公子，没别的了吗？没了。那请先回，稍后自当有符篆送到你府上，若是想起别的什么，还请记得随时告知我们。回到小朱轩后，蓝思追关上门，转身吐出一口气道，这位秦公子当真是。蓝忘机呼道，两年。魏无羡道，对，两年有点奇怪。蓝思追问道，奇怪？魏无羡从袖中抽了张空白符纸，说道，若是恨得深沉的邪祟抱怨，通常在头七之夜就会去作祟，久一点的一年内作祟也算常见，既已变成了凶尸，为何拖了两年才寻上门来？蓝思追猜测道，莫非是两年里都没找到秦公子搬家后的住址？他想象了一下那尸体每晚一家一户敲别人大门，窥看里面是否是秦公子的画面，背后微有凉意。魏无羡却道，不会，这凶尸与秦公子有旧交，寻气息找到他不是难事，而且若是你说的那般，他在寻找秦公子的过程中多少会找错几家，类似的凶尸拍门的意识应该不止一桩。蓝湛，你看的卷宗比我多，记得比我全，在这两年里你见过类似的记载吗？魏无羡进了书房，蓝忘机道，并不相关。魏无羡道，这就是了。蓝湛，我找不到朱砂了。他拿了支笔出来说道，我昨晚还用过的，你们谁看到了朱砂？蓝忘机也进了书房，找到朱砂。魏无羡笔尖在精致的小盏内点了两下，又斟了杯茶坐到桌边，左手喝茶，右手执笔，一边看都不看，在符纸上狂画一气，一边对蓝忘机道，你不记得的话，那就是肯定没有了，所以他两年没动秦公子，该是有别的原因的。好了，画完了。 魏无羡把桌上那张朱砂记犹未干的符篆接起，交给蓝思追道：“给他送去吧。”蓝思追接了，左看右看，完全看不懂。他从未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如此癫狂缭乱、不拘一格的符文，忍不住道：“魏前辈，这张不是你乱画的吧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当然是，我画符从来不用眼睛看。”“哼，放心吧，绝对有用就是了。说起来，思追啊，你是不是不大喜欢这位秦公子？”蓝思追想了想道：“我也不知。”他如实道：“他并未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，不过我可能较难与此种性情的人相处，我不大喜欢他提到家仆时的语气。”至此一顿，魏无羡浑然不觉。“常见常见，这世上大多数人本就看不起家仆，有时候哪怕是家仆自己也看不起自己。你们为什么这样看我？”话到一半，魏无羡哭笑不得道：“哎，打住，你们有什么误解？这能比吗？莲花坞又不是寻常门户，我小时候打江城比他打我的次数多多了。”蓝忘机没说话，默默搂了他一下。魏无羡忍俊不禁，反手一抱，顺着蓝忘机的脊背摸了几把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